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 环球好音乐，嗨翻你的听觉神经，活力Music课 Music。 Catch my breath. Remind me how it feels to hear your voice. Your lips are moving, I can hear a thing. Living life as if we had a choice. Yeah. 像个嫌犯，我就不再追问答案。你的沉默已经回答，够直接了当，是我太常让你失望，不够贴心包容温暖，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就这样，就这样，你不用不自然，你也不用说需要我原谅，别让我多想，就这这样，以为能够共得圆满，最后勉强好聚好散，一段感情这样收场，你也

cause there's no way we're hiding away from this tonight, this tonight. Can tell you what, babe, but the way I see you staring across the room, babe, no shame on the game, just thought this should be on this. Yeah, you know what you gotta do tonight, do tonight. I just want you to make me move like it ain't a choice for you, like you got a job to do. Just want you to raise my roof. Something sensational. Get back to my room, ignite in the heat of the moment. Let those sparks fuse, blow it up to the ceiling. We're burning bright when we cut the light. Cause you're the flame I can't do without. The fire comes in the sky first, and there's no way I'm gonna be fighting this tonight, this tonight. I just want you to make me move like it ain't a choice for you, like you got a job to do. Just want you to raise my roof. Something sensational. It's a random person or the biggest star. Out in Vegas or a little bar, it's really not a difference if it's near or far. Listen, here we are, I need you. I've always wanted what was off limits. Staring at you till I'm caught in this. Back and forth like this is all tennis. I'm all jealous, you came with someone. But we can tell that there's changes coming. See, I can tell that you're a dangerous woman. That means you're speaking my language, come on. Now follow me, let's go. Like Penelope and Blow. Well aware they're stealing you, it's a felony, yeah I know. That's why they keep on telling me to let go, yeah. But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to give you something sensational, so let's go, yeah. Said I need you and I can take you all the way, and I'm able. 北京时间1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前两天在微博上就看了一个关于就是猫咪的一个报道，就是因为我家是养猫的，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猫，然后我就发现就是网上曝光的一些，就是好像是上海那边的一个城市一个饭店，就好像用那些流浪猫的猫肉来替代牛羊肉，然后我当时看这个时候我是特别气愤的，太残忍了。就是流浪猫流浪狗你可以去不去领养它，但是你千万不要这么去伤害它，因为我感觉猫这种东西也是有灵性的，你这样做的话真的会遭报应的。然后因为我家的猫咪今年也刚生了宝宝，然后我感觉就是我对它的感情真的是特别深，然后我也就是很喜欢猫咪，然后就是这种样子的我就真的特别生气，然后我就希望就是世界上的人能够对自己身边的生物要好一些，因为不光是你自己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周围的一切事物你都会陪伴着你的。 夜如黑，阑珊旁，路人顶，骑着大洋，

小王，你这个设计不行啊！客户的要求你有没有仔细看？重新做。 加班你就知道加班，你都多少天没陪我出来吃饭？ 其实我真得给你好好吐个槽。你说我那女朋友她怎么这么不知足啊？再做不好，我四个多人出去买 个小弟的呢。 你真逗啊！你说我这也跟着你这个位置 上的女朋友，你真不知足，你可别后悔。 You're always shining, shining, under your eyes, so blue. I see the light I never had before. 活力 music， 不听话，只听歌。 Be strong, hold on, for on until you hear them come. Here they come, oh. Take an angel by the wings, beg her not for anything, beg her not for one more day. Take an angel by the wings, time to tell her everything, ask her for the strength to stay.

间一去不返，回忆总会消散，茫然回头一看，我们快乐但短暂。花曾开得灿烂，笑曾点亮夜晚，让爱双眼一眨，今夜我们一样孤单。啊啊，我们遇见，我们相恋，我们说再见。 Used to be a girl, tell me used to have a hold on me.

起，渐渐变成悬疑，够不够美丽？我才模糊了期待，就有勇气再重来。暂时不明白，但我愿意等待。谁记得谁痛苦？

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高爽，我今年23岁。我的心愿是这个世界的温度可以均衡一点，天气一点点变冷了，大家都穿上了厚厚的秋冬装，本来这样就可以抵御寒冷了，但是有些地方实在是对大家关爱过度，开始疯狂的供暖，从外面进到室内，感觉一下子回到了夏天，只能又疯狂的拖拖拖。然而冬天本身会穿很多，脱起来很不方便，所以我希望某些公共场合可以减少一点供暖力度，稍微给冬天一点尊严吧。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如果这时候飘落钢琴单纯的音色，我会对自己说冬天快乐。我喜欢没有刺的窗，透过它天空很晴朗，树梢上残留一点月光，关灯的球场，我独自听日子回荡，黑夜里凝视一点忧伤，习惯你就把我当作你，我们就在一起，呼吸安静而整齐， 安静而整齐，习惯你就把

在我身边。这次的夏天和从前不太一样，单车在经过田野，你轻轻唱，睁开了双眼，只剩下相片。牵手走过的街道就在眼前，经过的路人和我们那是一样。和你在一起，但我会微笑着想起远方的你。我真的只能唱歌给你听，因为长大后的世界还是分不清。想唱歌给你听，没有甜蜜的话语，只有一起走过的路。两个人在不同的地方会是怎么样？明天的电话里依然是我想你。 也许时间太快，偶尔对你。 的伤害，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来。其实每个女人都习惯了期待，爱情随着节奏不停地摇摆，每天醒来 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